窗外的小雨滴淅淅沥沥，崎岖的小路上你的足迹，深深浅浅深深一路蜿蜒到我的心里。傻傻的梧桐也窃窃私语，探讨你多美丽，是你让这一切是情怀疑。我听风听雨也听你，我思前思后思念你，从第一眼见到你就一起爱上你。爱像是像许多细雨，我画遍风景只为换你，原来你早注定我怀里。我听风听雨也听你，你一颦一笑多动心，我终于懂得爱情是因为遇见你。你像是一字和一句，我细心分别只为懂你，想走进你的心里。窗外的小雨滴淅淅沥沥，崎岖的小路上你的足迹，深深浅浅深深一路蜿蜒到我的心里。傻傻的梧桐也窃窃私语，探讨你多美丽，是你让这一切是情怀疑。我听风听雨也听你，我思前思后思念你，从第一眼见到你就一起爱上你。爱像是像许多细雨，我画遍风景只为换你，住进我怀里。我听风听雨也听你，你一颦一笑多动心，我终于懂得爱情是因为遇见你。你像是一字和一句，我细心分别只为懂你，想走进你的心里。我听风听雨也听，我思前思后思念你，从第一眼见到你就已经爱上你。